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迷你场景戏，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经历了从冬到春的翘首期盼，昨天一场姗姗来迟的降雪光顾北京。这场雪结束了北京145天无有效降水日记录，请听报道。 3月17号凌晨开始到下午，久违的雨雪从天而降，为京城送上一片洁白晶莹。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雪花和北京的这场约会？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晓慧介绍， 受偏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暖湿气流对北京的输送还是比较的充沛，本市普遍出现了小到中雪的天气。 雪花自带飞舞，孩子们在父母陪伴下三五成群的打雪仗、堆雪人，释放天性，享受快乐， 特别爽。天上还下这么大雪， 下雪空气也好了，孩子们也倍儿高兴，带出来让他们跑一跑。 这次明显降雪天气过程给北京145天没有有效降水日记录画上句号。马晓慧说， 城区的平均降水量是3.5毫米，全市平均降水量是3.0毫米，最大的降水量是出现在朝阳区的窦各庄站，是7.1毫米。 北京已进入即将春暖花开的三月，为什么还会下雪呢？马晓慧解释， 中雪日最中的中，最晚的是出现在58年的4月21号，2016年的最晚的降雪就出现在3月24号，所以三月份出现降雪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基本上不属于这种极端天气现象。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北京地区喜迎春雪，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显示，昨天市属11家公园游客接待量比平日增长了近30%，降雪也让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园林呈现出独具韵味的景致，更有游客慕名踏雪寻梅，欣赏雪绒花，雪花融入春花的别致春景。第六届北京农业嘉年华昨天在昌平区草莓博览园开幕，将持续到5月13号，历时58天，共设置3馆2园1带1谷1县8大板块。农业嘉年华汇集农业优新特品种660多个，游客可以观赏农业美景，了解农耕文化，体验农趣活动，感受农业科技。本市正值梅花的盛开旺季，北京市第13届赏梅会正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举行，50多个品种的近1000株梅花竞相怒放，等待游人前去观赏。游人可以近距离地欣赏到绿萼、宫粉、朱砂等近1000株梅花。三月以来，西藏旅游不断升温，进藏游客大幅攀升。记者了解到，近期参观人数与日俱增，从昨天开始，游客参观布达拉宫需要提前1天预约。外出旅游是大家喜爱的休闲方式，不少消费者选择通过网络交易平台预订旅游出行产品。旅游质量监督部门提示，消费者在网购旅游产品时，要重视对旅游产品提供方资质的核验以及合同订立等重要环节，避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本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3度，夜间最低气温1度，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湿度较高，早晚出行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积墨解疑，月谷斋的百年往事一书，讲述了书画鉴藏家韩一轩如何创建百年月谷斋，以他的儿子韩伯文一生经营古玩书画的曲折经历为主轴，还原了自清末至上世纪80年代老北京的人文故事和真实的历史。书中不仅有具有百年历史的各种草稿、手抄本、札记等资料，还首度公开了月谷斋收藏的各种书画印等藏品，并将月谷斋的第二代传人韩伯文一生鉴定字画心得进行首次出版发行，为我们全方位展现了两代大鉴藏家的传奇轶事。今天的诵读小站为您推荐新书《积墨解疑》。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在我们站里做客的这位嘉宾，我先不说他的身份，要介绍一下他带来的这本书，叫做《积墨解疑》。这个积呢是积累的积，墨是水墨丹青的墨，解是解决的解，化解的解，疑是咱们常说颐和园的疑啊。积墨解疑，月谷斋的百年往事。其实大家可能对月谷斋，如果不是做收藏的，可能有一点点陌生，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其实通过这本书也是翻开了一段历史。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中国书画院的副院长王红。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一丹主持人您好。 说到了《积墨解疑》这本书，它讲的是一个叫做月谷斋的地方，它的百年往事，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月谷斋呢，是我们常说的老北京的老琉璃厂的一家经营古代书画的古玩铺。它的经营规模跟水平呢，在当期呢，在老琉璃厂属于顶尖的。所以呢，它在琉璃厂的这个古玩文化中呢，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它的起源还是蛮有历史的。 是的。 您书里特别讲到了。 是的，月谷斋呢，它创建在1902年，正式呢开设这个月谷斋这个店铺。但其实呢，韩一轩这个创始人韩一轩本人呢，他在1902年之前呢，就在琉璃厂呢经营了10余年的古旧书画和纸张。也是个琉璃厂的老人。所以我们刚才说百年往事呢，如果再往前算的话，足足有100年了。 到现在为止，今年是2018年， 是 1902年，算到现在是116年。那个时候溥仪还在。 对，清末的时候，其实这么因为这个咱们清朝的这个没落，因为文物的流失，包括皇宫内的文物流失，其实古玩交易是非常盛行的一个行业。 说到了月谷斋，他从1902年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就要提到您跟他的缘分。我们也很好奇哈，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聊月谷斋这样一个地方？ 是这样，我本人呢跟月谷斋的第二代传人韩伯文先生家里是世交。我家也是那个满族的。是世交，所以从小的时候呢，长辈们就是他们的来往特别多，长辈呢也愿意带入我进入这个行当，这些了解一些东西，见见世面。所以经常在跟他们这个老一辈呢去前往去聚餐呐、聊天啊，所以听闻了很多传闻呐、奇闻异事。就所以了解的非常多。 你是小时候多大的时候开始在月谷斋的书画鉴定大师韩伯文身边开始学习书画的？ 是这样，1987年的时候，韩伯文先生过世了。那他在过世前的大概7、8年的时间，从小一经常在他身边往来。因为个人还比较有兴趣嘛，还有一个韩伯文先生呢，晚年的时候呢，相对比较孤僻。他在这个行业内的这个来往相对比较少，除了张伯驹啊、金西侯等人以外，所以他特别喜欢小孩子。那个时候他愿意去教小孩子，现在感觉到很珍贵的一个机会，从老先生那里呢学到不少知识。 其实这本书是出版自2017年。 是的。 嗯，2017年5月9日那一天，您特别写了一段序啊。 是的。 您也没有让其他人写，自己来写了一段序，表达了您对于月谷斋的感情。 是的。 我为大家来念一段啊，就是在开篇的时候写的这个序。他说 ,1987 年大年夜，北京东琉璃厂姚江胡同，历经百年辉煌的月谷斋楼后，一间11平方米的破瓦房中，韩伯文老人与往年一样，寂寥的等待着新的一年。然而在前往厨房的路上，他摔倒了，自此再也没有醒来。韩伯文先生传奇的一生止步于第81个年头。早年时豪放不羁的韩伯文，经过了晚年的世事变迁后处事孤僻，晚年是在一间小房子里度过的。小房子的门口正对着本就很窄的姚江胡同里唯一的公共厕所，间隔也就是1米5左右，厕所的异味从来没有离开过老人的居住环境。较之于曾在民国期间周旋于名流巨贾之间，迎娶了百代唱片公司的千金，女儿嫁给了溥仪之师陈宝琛的大公子的过往，韩伯文的晚年可谓是恍如隔世。巨大的反差让他沉默，除了和张伯驹、金西侯几个老友时有走动之外，连自己的妻子孩子也很少接触。孤僻的老人总是以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扰、无不改其乐为自己晚年的信条，孤寂而不消沉，沉默而不忧郁。2017年是韩伯文先生去世30周年。5、6年前，笔者曾陆续将月谷斋的故事写成了短文，很多前辈看到之后希望能出个集子，将月谷斋的故事流传下去，也还原了一段历史。韩伯文先生的一生精彩纷呈，很多故事已经被时代的变迁、故人的离去淹没。笔者再次整理的一些故事仅仅是韩老先生生平中的部分片段，读者可将它作为故事来读，也能作为佐证那个大时代的历史拓片。所以这本书其实也是您为了纪念您的这位老师来写的这样一本书。开篇其实特别吸引我，您的开篇其实是讲故事， 是 先讲到了1902年大鉴藏家韩逸轩，他是怎么样从默默无闻的一个人物啊，变成了一个大鉴赏家的、大收藏家的 这个过程。他在1902年之前就一直在这个琉璃厂经营古旧纸张书画，那个时候呢，他呢还是处于那种我们叫串货的年代， 嗯， 就是简单的，甚至背着个挑子去串货，当然开玩笑了， 走街串巷， 但是只是在各个古玩商之间串一些古旧纸张书画，包括给荣宝斋供货。 韩逸轩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出身？ 他是河北莘县人，老北京的这个琉璃厂哈，那时候是分区域的。老北京那时候，山东人在北京都是经营餐饮的。 哦， 古玩行的基本都是河北人。 哦， 而且河北莘县啊那一带的比较多。 嗯， 他们都等于是朋友带朋友，亲戚带亲戚，大家都在做这个行当，甚至都有些关系。那韩逸先生也是这么开始的，开始经营古旧纸张， 嗯， 然后书画，那包括他个人很下功夫，开始临摹名家书法， 嗯， 也去写些字啊，在各个古玩铺里卖，嗯，包括里头有故事写在荣宝斋卖他的字， 嗯， 也故事里你可以看到可以有，卖翁同龢的字啊， 嗯， 所以他在经营了10余年这个古旧纸张之后呢，有了一定的积累，他就在这个我们现在说的琉璃厂东街，就现在戴月轩湖笔店的对面，开了一个小铺子，叫做月谷斋。 那个时候是在清代的什么年间？ 你想是属于清末了嘛？我们那个辛亥革命1911年嘛，他开铺子是1902年，那清代的已经是清王朝已经苟延残喘了，那个时候已经极度的没落了。 对，他其实生于清同治3年，就是1864年， 哎，是， 然后卒于民国18年，就是1929年。自幼其实不是一个属于有家学的人， 是，都靠他自己苦学， 非常家贫的一个人， 对，非常就是说上进心，并且有灵性的一个人，包括他这个临摹书法，是花了11年的功夫，最后能够登堂入室，甚至以假乱真， 这个需要一个极大的定力和水平的。 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小故事，就是韩逸轩在有一个叫东兴龙的酒缸喝酒，就是相当于一个酒家里喝酒，遇到了一个文人，开启了 落魄魔人 对，落魄文人，因为他落榜了嘛， 是 然后开启了他的这个文玩生涯。 韩逸轩先生最传奇的几段故事都是通过因为他的豪爽善交然后结识了这个落魄文人以后发生的。这个人呢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机遇给韩逸轩先生包括后面的八千麻袋。这个韩逸轩先生 八千麻袋 古玩行非常著名的一件事。韩逸轩先生收购了两次的这个废纸，号称以废纸的名义收购了大内的一些档案那这些东西很珍贵的后边文章里也有写，这个在史书上呢也有记载。当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其中特别强调了叫还原历史嘛。那其实比如说说到韩逸轩先生八千麻袋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在史学界呢还是有一些歧义甚至分歧。甚至要讲到这本书我最开始写他这些故事的时候的起因是什么呢？也是因为我最早看了一篇文章，在谈及到这个韩逸轩先生收集这故宫八千麻袋的问题上有一些歧义，还是想把它写出来去还原当时这么个初衷。所以我把我知道的事写出来，并且我经过考证拿出去佐证，就是我光知道不行，我还拿出证据来。为什么呢？这件事主要就是说这八千麻袋呢现在史学界一直认为呢是罗振玉先生收购的，清末民初的一个大学问家这件事呢就全放在他的身上了，说他跟金西侯等等人收购了八千麻袋，并且在这个天津设了一个藏书楼来保存这批东西，进行整理做成很多贡献其实这个跟事实呢是有些出入的所以我在文章里来强调一下，还原一段历史。 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 最早刚才您说的这个在东兴龙酒刚喝酒的时候遇见了这个落魄文人，文人呢就曾经呢就是在这次机遇上就提供给了韩逸轩先生，说那个 清宫 呢要处理一批废纸，设计八千麻袋，他觉得很可惜问韩逸轩先生呢有没有这个兴趣接手处理一下。当时呢韩逸轩先生也知道故宫的所谓的废纸档案馆的废纸是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些遗珍，说实话他也很着急，当时找了这个叫做金良金西侯。金西侯呢当时还是有官职的。 金西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金西侯是晚清的一个清末非常有名的京城一个才子非常有名。他呢也是家族里的背景就是世袭的他祖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官员他因为他那个时候金球，但是本人呢他结识月谷斋的这个韩家呢是从韩逸轩开始结识的那时候金球还很年轻。后来呢按理说呢金球是长韩博文一辈的但是他们俩是平辈相交最后私交非常的好， 年纪也相仿是吗？ 是的，韩逸轩先生就找到了金西侯。原计划呢是把它卖给到西单有一个叫做童茂曾的一个纸铺要把它化为废纸。当时是说卖40,000大洋，然后找到金西侯以后呢，韩逸轩先生说这个钱我出，但你一定要斡旋，不要把它变为废纸。金西侯先生呢，对于这个韩逸轩的这个先生的这个想法非常支持，他也非常的觉得非常的紧迫。然后呢通过金球先生的这个斡旋，最终呢韩逸先生以40,000大洋的这个代价呢把这个八千麻袋收入了收入这八千麻袋呢说是清宫档案确实有档案的部分包括书里有拿出一些证据其实呢这个还有很多的重要的这个有书画作品，就是残损的书画作品一起流出了 书画作品给大家解释一下都包括哪些重要的书画作品 梳理以后我给您再介绍一下，包括一些手卷残破的书画都作为废纸流出了。这个八千麻袋收购了以后呢运作的过程之中，我刚才说金西侯去斡旋，其中也跟罗振玉先生有过商量，罗振玉先生确实挑走了一些精品，然后送到他自己的那个 天津的那个藏宝楼， 他特别辟了一个藏书楼来装这批东西就是您可以想象八千麻袋这个 数量有多大 当然了罗振玉先生是以研究这批这个 文物 档案的这个目的收存的这批藏品。八千麻袋呢在这个月谷斋100年的历史上我认为他们就是受益无穷， 一直就留到现在， 就是陆陆续续都有东西。到底这八千麻袋有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但是据我所知就到韩家的第四代经常出让的一些东西都有那个时候的遗留的物品。包括在整理这个月谷斋的遗存的时候就有很多我们认为现在做包装纸的东西打包的一些物品我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其实全部是清宫档案的草稿 我在书里头贴了几张照片，我跑到这个裱花铺把它拖出来了、 哦、 啊，就它本身是宣纸嘛，就给它拖出来了、 嗯、 所以您看的现在很平整的， 对对， 一个满门的档案， 嗯、 这个一个书写的一个张纸，其实我拿到的时候都是攒成一团一团的废纸，或者包、 哦、 作为包装纸、 嗯， 您就可想而知那个八千八代有多少东西。然后就特别的，我找了很多满门的专家哈来辨识这些文字，其中有些专家跟我讲了，有一些古满语的东西。 古满语， 古满语，它不是现在经常我们能看到古满语，就包括宫里的都很难，来做正确的翻译。 嗯， 但是呢，内容大概辨识了，基本上都是宫内日常的一些 书信往来的东西， 日常的事物的记载、 嗯、 啊，日常的一些工作的记载。 嗯， 就现在说的档案的，我们叫档案草稿。 对，有点像我们现在说工作笔记。 对，记完了以后，他在。需要记入这个史书的，就是他们那个清史，他会正式再誊进去记入档案的、 嗯嗯、 啊，因为清宫是有的，大内有档案的嘛， 嗯， 它只是一个草稿的部分啊，其中我也在书里的罗列了很多照片，这些档案呢有成本的，有像我说的现在已经成了包装纸的了， 嗯， 就到今天我还能拿出这些东西，你可想而知这八千麻袋有多少东西。 而且这书中也写到了一个故事，说启功先生都舍不得用其中的一张纸。 韩云轩先生呢，最早呢是经营古旧纸张的， 嗯， 所谓古旧纸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甚至上从宋代到明代，宫廷的用纸， 嗯， 或者说高档的一些书画用纸，它是经营这个的。 这个纸张跟我们平常所认为的纸张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总觉得古人画画，要不在卷上，要不然就在纸上，宣纸嘛。 对对对，我们讲它经营纸张啊，它都经营比较高端的这一部分， 嗯， 啊，像您说的卷，宋代的用的卷， 嗯， 啊、这个明代用的官卷。那官卷跟老百姓的卷它是有区别的， 嗯、 哦、啊， 有什么区别？给我们讲讲 它的这个经纬度啊，它的这个制造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哦、它是不是保存？比如说我在上面作画或者书法，保存年代也会更长一些。 差不多吧，我们应该这么讲，这个年代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过去都讲纸存八百，墨占一千， 对， 纸能保存八百年， 对， 那卷那个时间可能会更长点。 嗯， 那包括唐代的书画，现在卷的我们现在有保存的很好的， 嗯、对， 对吧？这个的区别。不大，但是我们指的是这个等级区别。 哦， 啊，您比如这个老师留下来一些纸张啊，比如明代皇宫御用的纸张， 嗯， 这个保存下来就非常难得。 对， 啊，记得这个韩家第三代的这个韩奎廉先生在世的时候， 嗯， 韩国有一家叫做纸业博物馆， 嗯， 啊，当然这些东西都在我手里。这些纸业博物馆呢，每年呢会给这个韩先生写一封信， 嗯， 求购韩先生的一张叫五爪金龙的明代皇宫用纸， 这是他收藏的， 对，这就是家里传下来的嘛。这张纸呢，据说完整的，目前存世的没见过第二张。明代的这个皇帝呢，用来书写福字，然后赐给大臣专用纸， 哦、 还有一张斗方的纸， 嗯， 然后中间呢这个。上面有底纹，五爪金龙的这个洒金底纹啊，包括我记得1997年韩先生还拍卖过一批古旧纸张，就我们现在看非常吃惊的这个古旧纸， 哦、 甚至整刀的啊，我们现在整刀就100张，比如说我可能留一张就已经很难了，它甚至整刀的纸， 那就是上百年历史了。 对对对对、嗯。 其实说到了对月古斋的感情，我挺想问问您的，因为您是后来在韩家第二代吧。是吧，韩伯文先生 晚年的时候， 对，晚年的时候在他左右，也挺好奇的，在少年时代您对月古斋有怎样的感情，就是老师留给您了哪些特别的回忆？ 实事求是讲嘛，因为那个时候年纪相对比较轻，当时呢跟在韩伯文先生之身前呢，一是有个确实有个人的爱好，二个呢也有家长的逼迫。你想我从十几岁开始嘛，就跟着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就经常到他身边去， 嗯、 啊，帮忙打打下手啊， 嗯、 听听老先生给我讲一些故事啊，就这样。 嗯、 然后说他教你一些，经常他手把手教你一些东西，包括你怎么写字啊， 嗯， 他也在教。嗯，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实事求是讲，不敢说有多大的热情，可能还有一半以上是被逼迫的， 还有一点不大情愿， 对对对，家长被逼迫， 对， 就说去天天陪那儿啊，就是这样。 啊、当时您看到老先生是做什么？平常你跟着他的时候， 老先生是这样，他其实他的平时的生活很单调， 嗯， 但他其实我个人认为啊，现在回想起来，他最快乐的时候跟那个小孩子，这一块的时候，他非常乐于指导小孩子。 哦， 就是他把他的所学，为什么呢？是这样，包括就是说韩先生这个手稿嘛，他当时写了很多东西，或者他有很多真才实学的地方，他没有用武之地， 老觉得抑郁不得志，才华无处释放，没有安放的地方。 是的， 嗯。 所以如果您看，这样如果您换位思维，知道你知道，如果有小孩子愿意听他的时候。 他就会特别高兴， 他非常乐意的，就是倾囊而出，天天老跟你唠叨。 嗯，他都唠叨什么呀？ 啊，就比如我这个父亲收购八千麻袋多么辉煌，当时多么这个， 你比如跟老人在一起，跟金侯先生一块吃饭的时候，我记得他们那时候老吃老莫一块吃饭聚餐，他其实是他给金相他们改善伙食，他们那边过得很困苦，而韩先生是靠这个变卖家产的，就是书画的，还能够维持生活还不错的，所以老请他们吃饭，有时这个喝点酒啊，意气风发啊，他们一谈这事儿。其实一件事呢，可能隔一年的一年之后要谈好几次，因为大家喝起酒了，就你所以这些事你要听在脑子里，就印在脑子里了。 嗯， 啊，其实这些我觉得故事的来源也是这么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对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现在再回想起来，会觉得哇，好珍贵的一些回忆啊。 对，因为我有时候跟老一辈的在聊天的时候也说，我说其实以我这个年龄段来讲，我今年51岁了，快。比如说我的下一代可能就。绝对不爱听这些事情 了，没错， 一太久远 他没有感兴趣了 啊，一太久远，二跟他们现在所从事的这个事情啊，周围环境 不一样 啊，全没有关系。 嗯，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又后来把这写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可能我还想继续再写， 嗯， 因为我这一代人知道完以后，我要不写出来，可能就没人知道了。对我知道的，我不见得是全部的历史，但我把它，我认为是一个佐证， 碎片或片段， 对， 把这些记忆的片段。展现给大家， 对，它是一种佐证，最起码还有人把这些事说出来， 嗯， 要不然的，这我真的就认为它埋没在历史之中了。 其实我觉得那8000麻袋能把它收回来，当时作为废纸，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印一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就作为废纸就扔了，是吧？在当年那个年代，宫廷里的这种所谓的废纸也是文物的档案。其实我觉得，对于韩家来说，其实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买卖或生意啊来收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挽救了一批文物。而且他能够把这些文物留下来，给我们现代人做一个考古的参考或者是一种价值，我觉得是最大的意义。然后其实对于王老师来说，写这本书也是因为第一对月谷斋的感情，第二是因为觉得希望给年轻一代或者是后代留点什么记忆。 嗯，是的，就像刚才说了，我最早开始写月谷斋的故事的时候，基于我看过一篇文章。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谈什么心？快去看看咱家装修工地。 呈上我的手机，媳妇儿大人。 才懒得查你微信呢。 让你用我手机看工地，零死角，零时差。 哦，对，有人替你全包圆，你可省心呐。 我找了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又省了那么多的装修款，是不是应该受到表扬？ 哎，你找全包圆装修到底省了多少？3万？5万？ 嗯，你再猜。 难道更多？不就是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吗？还有更多优惠？ 这个月全包圆店庆家新品发布，超强优惠，限量登录，但是名额不多。 然后就让我眼疾手快的老公抢到优惠名额了， 于是秒省6-7万呢。哎呀，我说了做啊。 老公，么么哒，给你点赞。你看我妈那儿是不是也该装了？ 什么你妈？那是咱妈。4006068866，现在就给我丈母娘抢优惠去。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天天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圆？ 你也全包圆装的家？ 一哥们在他家装2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法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这个月店庆，现在下手比任何时候都划算。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店庆月没几天了，优惠名额也没多少了。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真正留下来的就两三幅而已。 嗯， 好像台北故宫博物院应该是还存有一幅的。 嗯， 那这幅现在说的在南京，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一个镇馆之宝，在我们现在南京博物院。这部分来历呢，相对来讲呢，我觉得韩伯文先生是做了贡献的了。虽然他是个生意人，这个《窥一万国全图》他到底赚了多少钱也是个未知数啊，因为他买进的很便宜嘛。 嗯。 啊，但是呢，从这个史学界的角度和收藏界的角度，他确实做了贡献了。 嗯。 啊，当时我觉得啊，这个韩伯文先生最关键的地方呢，是他在年龄这么小的时候，他有这种极高的文物意识、史料意识，嗯、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嗯。 因为清末的时候啊，就是名家书画甚至唐宋书画还是很常见的，可能作为一个古玩商也好，或者一个从事收藏行业的这个人士也好呢，可能更多的这个着重点会放在古代书画上， 没错， 真本上。对于这么一张地图，你就是算杂项也好，算什么也好，很多人可能是不以为是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意识特别重要。 嗯， 所以对于挽救这个窥一万国全图来讲，我觉得这个叫贡献。 而且您书里还写到了一段，说张伯驹和韩伯文有一段未尽的心愿，是吧？ 是的。 什么叫未尽的心愿？ 韩伯文先生呢，在1963年呢， 嗯， 大概把自己的这个鉴定所得啊，就他大概写了一部稿子，手稿， 哦， 就是到书后下篇附的这个手稿， 嗯， 他想出版， 嗯， 想这个给更多的人看到他的这个经验总结。 嗯， 当时呢就私下呢给张伯驹先生也看了一下，张伯驹先生呢就是称赞有加，并且亲自呢动笔帮助这个修改了个手稿。 嗯， 因为张伯驹先生大收藏家嘛，他在鉴定方面也有很多这个心得体会的，所以帮韩伯文先生呢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并且呢亲自呢这个题写了一个序言。好，那稿子也完成了，张伯驹先生的序言也写了，但是在1960年代末啊，一直到这个韩伯文先生过世啊，他一直没有机会 来 把这部鉴定手稿呢刊行出版，直到他们过世都没有完成。2017年呢，在这个韩先生过世30周年的时候呢，把这本书稿呢出版出来，我觉得是完成他们一个心愿。 就是其实你是学生，帮助老师完成了一个心愿，也是帮助老一代的热爱书画的人完成了一个心愿。 是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您的这个书稿特别附了一些照片，这里边讲到的非常细致啊，怎么样去鉴赏山水画，叫做鉴定古今山水画入门。 是的， 嗯，这是上篇。其实刚刚我们聊的这些故事全部都是您这本书的上篇，我们还有下篇。 嗯， 下篇其实就是讲到了鉴定古今山水画入门这样一件事儿，该怎么鉴定？而且包括现在我们知道收藏界也是挺火热的，大家都在收藏鉴赏各种各样的古代书画。我觉得这里边其实讲到了很多，包括有一些图作为附录，这些都是原稿是吧？ 是的。 做了一定的修改吗？ 这个原文刊出了。 嗯， 就是韩先生的这部手稿呢，是我来通篇整理的，当然他是当时用半文接近文言文的方式写的，甚至连断句都没有。 嗯， 包括断句都是我一点点整理给断出来的。我呢，学识有限啊， 嗯， 但我尽量忠实原稿，按韩伯文先生的原文刊登出来的这部手稿。 嗯，所以其实您是帮助他实现了未尽的心愿。 是是是是，这个我觉得是我应该做的嘛。 嗯、 再一个，刚才前面咱们也讲到了，您说到这个月谷斋呢。是作为一个能够自成门系的古玩行是非常难得的。 嗯， 老古玩行是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啊，或者叫习气的，师傅传徒弟，父亲传儿子。 嗯， 我的这一辈子的经验所得，我绝对不传外人。 哦， 我只给我最亲近的人。 嗯， 而韩伯文先生不一样，刚才您念的文字里了啊，有很多的学生，而他的学生呢又有学生。一直把这个书画鉴定技艺传播下去，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萧成云先生。萧成云先生是韩宜轩先生的学生，但是萧成云有个儿子就了不得，他是谁呢？叫做萧燕逸。这个萧燕逸呢是曾经故宫博物院的做到副院长，在书画鉴定上非常有成就的一个现在好像说大家。那韩伯文先生的徒弟更了不得， 嗯， 那就是说的刘九安先生。 嗯， 刘九安先生呢，这个解放后呢，就入主了这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 嗯， 专职从事古代书画的这个 鉴赏和研究。嗯， 对，最后呢，在晚年的时候，那我们认为都是国宝级的人物。所以我说，月谷斋做的贡献，他自成门系，并且呢，韩先生又把他总结出书，愿意进行传播。 嗯， 我觉得这是月谷斋做的最大的事情啊。一般的古玩行都是一一单传啊，有些东西没人学就没有了， 对，就失传了。 对，尤其在这个文物鉴定这一块啊， 虽然有很多这个理论知识啊，跟这个经验可以这个传承，但是有很多呢，还是这个经验的传承。这个经验传承呢，可能师傅教徒弟的时候被比照着实物来讲解的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地方， 嗯， 他用文字呢可能很难忠实的表达出来， 嗯， 这个是这个为传承做出的一个贡献。 我其实挺想问问王老师最喜欢哪一部分这本书当中。 下篇的手稿呢，我认为可能就要稍微专业一点的人来读了。 嗯，确实有一点，我觉得作为像我没有接触过书画，我觉得读起来还是会有一些距离的。 您如果您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哪儿呢？看到的一个手绘的一些印鉴的图稿。为什么它这个重要呢？是这样，作为韩伯文先生啊，经营古代书画这么多年哈，他见过的古代书画的级别很高，到今天有可能一些都不在、 哦、 你已经看不到了。但是韩伯文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什么呢？就他过眼的书画他都要把资料记录下来，比如这张画是谁的，尺寸是多少，他是画的大概是什么，内容是什么， 嗯， 款式是什么，款式那是什么呢？款式呢，那个时候没有照片，那为什么呢？用手描着画下来，就是我们在下边看着的。而这些书画在没有了以后，你就无从考证原来的印鉴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它没有图像资料传下来。 嗯， 那这个时候韩先生记录的，用手工记录的这些资料就非常的珍贵了，所以这些图样。最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史实资料， 包括一些字体。 是的， 嗯， 所以你看我最后一篇文章里，前半篇文章里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韩先生当时给自己过手的一张乾隆皇帝御笔的寿星图，拍了一张照片、非常难的，这张画已经见不到了，现在市面上已经找不到这张画了，谁也不知道这张画什么样。韩先生那时不知道为什么他单单给这张作品拍了一张照片，并且他就用这个文字稍微记录一下这张画的来源来历，就是从哪来的，我卖给谁了。乾隆御笔的东西你现在有这种图像传下来，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佐证。没有图像的怎么办呢？图像资料现在就靠着韩先生这样的这个记录者，他记录传承下来。 就是我们现在看不见的，其实通过这本书你可以大开眼界，尤其对一些专业从事古玩和收藏的人来说。那其实我挺想问问王老师的，如果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来学一招哈，鉴定古玩书画，大家比如说平常都喜欢去琉璃厂或者喜欢去这个潘家园逛逛哈，您觉得哪一招是最简单入门的，我们可以学的？ 找老师吧， 还得找专业老师。 是的，是的，这个要学，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如果我在这敷衍你两句，说这也不现实。这个文物鉴定啊，是一个系统的学习过程。 它不是说你学了几招，这个你就可以什么 实物化 验什么。 是要说上那就害人不浅了。 哦， 这个它是像我刚才讲了，有理论知识，有这个经验积累，一定要基础的，就像写书法一样，你没有写过楷书，你现在。龙飞凤舞琴，那我们不认为他是书法家，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古玩鉴定也是，文物鉴定也是，这是个很长的过程。我觉得是这样，还是专业人做专业的事，不让每个爱好者都成为行家。你爱好可以，但也多听从别人的意见，自己多积累一些知识啊。慢慢的，我们叫玩木成林。一个木字，玩木成林，最后成一个大森林。这是要日积月累的。 玩木成林，就是说这个鉴定也是需要积累的。 积累。 所以在这本书的下篇当中写到的韩伯文先生，他鉴定古玩书画呀，包括古今山水画的一些经验技巧，都是这么多年的经验总结。 对， 看过了那么多好东西之后写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借鉴意义啊。 是的，就是专业的人员呢，或者说从事这个书画的这个收藏的爱好者，他在看过韩伯文先生的这个手稿以后呢，我认为就会有些系统的帮助。 最后咱们再讲一个故事，在这本书的第18章当中讲到了康熙大匾的来历，这个好像也跟韩家有一定的渊源。 云中朴俗这个康熙大匾，那我们认为他当时比较完整，这点东西为什么要特地提出来呢？大概是90年代初的时候，刘九安先生呢去找这个韩奎廉先生，就是韩家的第三代聊天的时候，韩奎廉先生特意把这点东西翻出来了给这个，因为康熙大帝嘛，就是比较重要嘛，特意把这点拿出来给这个刘九安先生看过目一下。刘九安先生说呢，这点东西我知道怎么来的，我也知道，然后呢就当时呢特地呢给这件作品呢提了一个，现在叫我们讲鉴定证书似的，其实就拿一张纸写了一下这个来龙去脉和这点东西怎么好。这点东西是1995几年吧，韩家当时在拍卖行给卖掉了。 这个其实是康熙御笔写的《云中朴俗》。 哎，对，康熙四个大字。 我其实挺好奇里面这个故事，咱们可以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啊。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哈？就清末有一个叫做奎俊的重臣，整白旗人，瓜尔佳氏，然后慈禧太后的红人龙入的叔父。 这么一个人，他到底和这个匾有什么样的关系？ 是这样，这个过去啊，这个月谷斋的这个主要客户都是哪儿呢？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 嗯， 这些清朝遗老遗少呢，大部分人都无以为继的。 嗯， 只有靠变卖家产。卖家产有啥呢？房子。好，卖差不多了，卖什么？文玩家具。过去当然不当回事，东西真的全能卖。那他主要客户就是云中朴俗，是这个官家卖出来的，卖出的一件东西。我说那个刘九安先生那个记得这件事儿。这个您刚才说的奎俊呢，是号称是清代清末京城四大财主之一。 嗯， 就是当时是富可敌国的那么一个人物。他是谁呢？他是荣禄的亲叔叔。那没落以后怎么办呢？儿子那一辈呢，就基本上就是变卖家产为生的，跟月谷斋的这个古玩铺的他们的来往是非常的频繁的。 嗯，这里面讲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有名的长安大戏院， 嗯， 其实是当年他因为听戏建起来的，是吧？ 长安大戏院的前身呢，就是以前东风市场北门的那个我们叫吉祥大戏院。那个吉祥大戏院呢，你想那个时候有钱人没什么事干， 嗯， 那就是 听戏， 听戏啊，玩票啊。啊，这样，那后来那个奎俊就是自己盖了一个那么一个戏园子，自己玩票用的。 嗯， 你想他满清清末的四大财主之一，盖个园子那时候真不叫什么。啊， 没错，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安大戏院的前身， 对， 就是奎俊他建的这个戏园子。 嗯， 其实我们通过这样一本书，有点像穿越时空的感觉，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追溯， 啊， 追溯一幅画它的历史，它的由来，包括前面几代人做了哪些事儿，然后才把这幅画保留下来，留给我们到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它，真的是一种缘分。 高度评价一下自我啊。你看今天那个新书发布会上，有人就说这个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写出来啊。 嗯， 我就说其实呢，我写的月谷斋呢，它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通过写的月谷斋这些事呢，它又折射出了老北京古玩行的面貌，整个的行当。再往上呢，因为它月谷斋涉及了很多历史名人啊，穿插了很多这个历史的这个文物之间的历史故事。 嗯， 再往上呢，它就是老北京的这个人文文化的缩影。啊，能看到很多东西啊，尤其我其中写过一篇，就是月谷斋的客人们。 嗯， 啊，当然我以后还有想再多写。就月谷斋他从事这个行业，他接触的首先都是有钱人，都是当时 非富即贵。 那这些人呢，就代表着一段历史。这是所以我觉得是个缩影， 嗯， 啊，能反映到很多故事。包括本来我还想，因为这次出版比较急，本来想补一篇文章，就是张学良曾经送给这个韩伯先生一只手杖。凭什么送他一只手杖呢？其实前面因为发生了很多故事。 嗯， 张学良本身当时也是月谷斋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客人。我有计划呢，再过一段时间把我知道的事情呢，或通过这个月谷斋留下的一些札记啊、资料啊，再写一些， 嗯， 东西出来，这样呢能够更完整的啊，反映一些这个过去月谷斋发展的一些历史面貌。 嗯，其实您在这一篇《云中朴俗康熙大匾来源》的这篇当中，最后一段写道：“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的故事，盛极而衰的家族比比皆是，而承载着历史的艺术瑰宝却一代又一代的流传着。或许有缘的人将一次又一次的拥有它，然而失去的时候又会是什么境遇呢？”这段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今天这个节目的结尾，就是我们其实读这本书也是在追溯历史，同时也是在怀念北京一代又一代留下的文物、留下的文化、留下的价值。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可能已经变了样貌，包括变了气息，但是它永远不变的就是它的魂。其实这本书也是在追随着告诉我们这些新北京人，北京有哪些魂，北京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一本小小的《金墨解译》这本书哈，包括一个月谷斋，其实它浓缩了老北京多少代的历史，百年的文化气息。对，其实翻开这本书就是穿越了一段历史。 是的。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一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

866，麻溜打电话去。 详见店内活动。 亲，我要报答你。